就去华热赐福俾大家。 我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经常都是用比喻来到宣讲神的国。有一些的是解经家他都是作一些的统计，就是说呢，在四福音书的里面，大约耶稣所讲的说话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就是讲关于是比喻的。为什么要讲比喻呢？其实我都可能明白，目的就是将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道理来到是简单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讲比喻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听王牧师讲到，发觉呢，牧师里面蕴含着很深奥的哲学的理论，牧师呢又用原文来到讲解，但听完我讲到之后又不明白我讲什么，又不知道圣经那个教导究竟是想怎样。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失败的牧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的比喻，是来到第五讲，在这个是和合本里面呢，就很多时候呢就是用这个的是或者叫做那个的救恩，或者是藐视救恩那个题目。但如果你看回新译本或者其他的一些的译本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至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呢，是用这个的大筵席或者是筵席这个的题目。咁我咧就俾咗另外一题目，就系叫做咧重要同埋次要嘅选择。重要同埋次要嘅选择，喺呢一段嘅经文嘅里边，你其实都会体会到，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都会有唔同嘅理由或者系藉口嚟到去。不亲近神，不去到敬拜神，甚至乎我们是对神有一种的冷淡。事实上亦都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所经历和所体会的。因着不同的缘故，不同的因素，譬如因着我们的事业，因着我们的家庭，因着我们的社交，因着我们的康乐，我们忽略了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今天在这个的早上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去思想怎样来到去分辨去做这个的选择，怎样来到去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以致我们在当中来到去更加学晓，亦都帮助我哋来到去实践我哋今年2020年嘅主题。大家记唔记得系咩啊？2020年嘅主题啊，唔好睇嗰个嘅秩序单啊，就系人人齐装备，实践主使命。我哋喺神嗰，我选择咗重要嘅嘢，我哋喺神嘅话语里边。来到去扎根去认识，以致我们可以实践神所托付给我们有各方面的使命。你会发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容易找到不同的藉口，不同的一些借口来到掩盖了我们一些可能是叫做过失，或者是一些我们是不想发生的事情。那一个例子就是说呢，这个例子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承认，就是说有阵时揸车，我们揸车呢，我们都会是超速，就是说呢50可能揸到60、70这样是超速。超速，即是超速的原因呢，我们都会 每一次找到不同的原因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超速，而这个的 ICBC 呢，就是我们那个汽车那个的保险局呢，它呢就综合了搜集了一些即被警察捉到超速的人，在不同的籍口之中，因为时间关系找到有五个我们经常用那个的籍口。这五个籍口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五个不同的籍口就是说呢，因为我要赶时间，被警察捉了我要赶时间，所以揸快了。有没有试过啊？被警察捉了这样说啊，讲来都没用啦，是不是一样照抄？咁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呢，我不知道揸到咁快，原来啊，同我警察解释啊。咁第三个原因呢，我不知道原来那个的车速，即是在这里那个的限制是这么多的，我不知道的啊。其实呢，我自己呢，在温哥华呢是揸车咁耐呢，我唯一一次惨痛嘅经历啊，亦都係喺我嗰个嘅喺我嗰个嘅 record 嘅里面唯一嘅污点，就係有一次就係、是、啊，咁我就即係 highway 口出咗去之后，咁行一段路，啱啱一段路啫，就被警察捉咗啦。咁我解释啦，我睇唔到喎，我睇唔到原来嗰个嘅车速係50喎，嗰陣时我可能揸到70几啊。咁其实警察捉得你啊，梗系唔会有错噶，因为我咧其实两个街口之前咧有一个路牌系50，我冇睇到啊。咁所以咧好多嘅籍口我真系唔知啊。咁但系一样照抄牌噶啦。咁第四行咧就系话咧，我系跟住前边嗰个车速，佢揸咁快，我揸咁快咯，唔关我事噶，点会唔关咧？一样系食 ticket。咁咧第五个咧就系话咧。我只不过是超过10公里啫，10公里之嘛，咁都要抄，咁梗系要抄啦。佢有权抄，亦都有权唔抄。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好多时候可能就系咧，即系我哋即系做咗一啲嘅系唔应该做嘅事，但系我哋咧有唔同嘅藉口嚟到去遮盖呢一啲嘅我哋唔应该做嘅事。啊，路加福音喺刚才系所读嘅经文嘅里边。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的人他摆设一个大筵席。这个的人呢，其实我们看下去呢 就知道了，他请了很多人。请了很多人，那他能够呢可以摆设一个大筵席呢，所以我们估计这个人呢也都是一个是有权力又或者呢是有财富的一个人。而这一些被邀请的人，其实他们一早已经是答应了会出席这个的宴会。因为呢，通常在那个的古时那个的巴勒斯坦那个的地方里面，当一些显客的人物他要请客的时候，大排筵席的时候，通常首先他就派一个的仆人预先去那些的被邀请的宾客那里呢，来到告诉他某时某日我咧就会系请客啊，咁啊想知道啊，你究竟呢、这个仆人就话你想问啊，你会唔会有时间嚟出席得到？啊，即系问咗先啊，咁啊，然后咧呢一、这个嘅仆人咧，就当佢问完之后咧，佢搜集晒喺大排筵席嗰一日，究竟系有几多人会出席？当知道呢一个嘅出席嘅人数之后咧，咁啊根据呢个人数咧就预备。那些的食物，即是劏几只羊啊，劏几只牛啊，预备几只鸡啊，有些什么其他食物呢，就一早就要预备晒。如果不是呢，突然间哇，原来呢很多人出席呢，那不够食，那就变了那个主人家呢很失礼。如果不够食的时候、啊、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去参加人家那些即是婚礼又好，一些的宴会都好，我们叫什么嗰啲 RSVP， 即係話你預先就話俾人聽，人哋問你噶嘛，你究竟會唔會出席？咁你 email 又好，打電話又好，其他嘅方法都好，話俾人聽你會出席或者唔出席。咁變咗咧，那個主人家可以預先咧就預備嗰啲嘅食物，預備嗰個嘅適合嘅場地，或者係其他各方面嘅準備。啊，呢一個咧亦都係今日同埋 嗰陣時咧，一樣係咁嘅習慣。喺呢一個嘅筵席嗰個嘅比喻當中啊，你會發覺曾經係應承過話出席嗰啲嘅人咧，但係當嗰個仆人第二次再去提佢啦，嗱，今晚咧或者聽晚咧就係嗰個嘅宴會嘅時間啦，啊，第二次通知呢一啲嘅被邀請嘅賓客嘅時候咧，點知佢哋咧就因為有唔同嘅理由而嚟到係拒絕去參加呢一個嘅宴會。嗱，佢哋拒絕嗰個嘅理由咧，就係基本上咧綜合咗三個嘅理由喺聖經裏邊。啊，呢三個嘅理由咧，又包括係經濟上嘅理由，係職業上邊嘅理由，係家庭上邊嘅理由。呢三方面嘅理由，其實你睇翻嘅時候，同我哋今時今日啊，我哋咧喺呢一個嘅現代呢一個社會嘅裏邊咧，都有好代表性嘅。而其實呢三個嘅理由，亦都係代表喺嗰個嘅比喻當中，當時嗰一班被邀請嘅賓客嗰一啲嘅理由，即係呢三個就差唔多係代表曬噶啦。拒絕出席呢一個筵席嗰個理由，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三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呢，第一个我们就当它一个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呢，在经济方面呢，第一个拒绝的人就是说呢，哎，我买了一块的地，我必须要去看一看。而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买了五对牛，五对牛呢，所以呢，我们要去试一试看看这五对牛适不适合。而第三個理由就是話咧，哎，我啱啱娶咗老婆，所以咧我就唔得閒嚟，所以咧就喪約，即係唔嚟得啦。啊，咁啊三個唔同嘅理由，嗱，讓我哋喺呢三個唔同嘅理由當中，我哋嘗試去了解一下，如果係用翻喺今日嘅時候，呢三個唔同嘅理由係點樣嚟到係阻礙到、妨礙到我哋嗰個嘅靈性嘅成長。啊，呢三個嘅理由咧，其實真係今時今日亦都係發生，可能喺你喺我嗰個嘅身上。我都知道，其實生活喺呢一個嘅社會嘅裏邊，喺現今嘅社會嘅裏邊，其實我哋好清楚，我哋亦都係要依賴嗰個嘅物質嚟到去生活。而世上我都知道，一切美好嘅嘢，所有嘅好嘅嘢，包括我哋食嘅珍馐百味，包括我哋著嗰啲嘅靚衫，包括我哋住嗰一間咧好華麗、好大嘅嗰一間屋，啊，呢一啲嘅物質係神賜俾我哋去享受嘅食物。我哋好好嘅嚟到去珍惜，嚟到去食用啊！喺呢一个嘅屋嘅里边，赐俾我哋有一个豪华嘅屋，我哋好舒适嘅嚟到里边嘅生活啊！样样嘢，每一样嘅嘢都系从神而嚟，都系神所赐俾我哋嘅。咁若果系神所赐俾我哋嘅呢啲嘅一切，当然唔系唔好。这一些的一切我们都是认为是好的，但是最主要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的物质会不会成为我们那个的是主要 primary 追求的对象，抑或我们疏忽了去追求我们属灵上面那个成长，即是说我们追求物质成为我们的主要 primary，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只不过是次要，是一个 secondary， 会不会是这样呢？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圣经耶稣基督同一班的门徒都是经常的来到是强调不要爱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亦都教导我哋，若果赚得全世界，若果赔上自己嘅生命，有啲咩嘅 好处呢？参与这个天国筵席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就是那些是宗教的领袖，包括这些的法利赛人，又或者那些的文士。当年的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非常的虔诚，他们努力的来到是守这些的行为，守摩西的律法，以致他们知道他自己成为神的选民，他得着神那个的是看顾，得着神那个的保守，更加的就是说呢，这一班的是犹太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认为自己我一定将来在这个天国里面是有份。耶稣基督却是在这个的比喻当中来到是挑战那一班有这种错误想法的这一班的人。这里筵席的主人，他是差派仆人去提醒那一班之前被邀请的一班的嘉宾，这一班的嘉宾就是说是之前曾经是接受过邀请，那些仆人去邀请的时候呢，就说了，在第十七节就说呢，他说各样的东西已经预备好了，即是食物、地方，又或者其他的饮品，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请你们来吧。在十七节就是这样，但是那一班的被邀请的人全部拒绝，所以这个拒绝其实是不可以原谅，因为之前你们已经是答应过会出席，当预备好了的时候你们不来，所以不能够原谅。比喻去到最后尾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最可悲的就是说，曾经这一班曾经被邀请的人，因着他们不同的原因来到去做拒绝的时候，没有出席的时候，以致在十八节讲到这里说呢，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一口同音的意思就是说呢，异口同声的来到去讲，跟着呢有三个，正如我们都知道了，不同的理由。这三个的不同的理由呢，令到这一班被邀请的人，他们不能够去尝耶稣基督所为他们摆设这个这么丰盛的筵席，不能够是得着耶稣基督所赐予给他们那个丰盛的生命。当中三个推辞的理由呢，我们一起看看，就觉得究竟合不合理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买了一块地就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即请你准我今晚不来参加。我发觉买地重不重要啊？梗是重要啦，好像今天我们买楼那样，我们买屋买楼重不重要？梗是重要啦，可能一生人一次而已，所以呢买楼是很重要，所以不喝你那一餐合不合理啊？合理，即我要买楼要去看嘛，不喝你一餐很合理啊。若果我们在香港啊，或者是温哥华买屋，我们知道我们买了什么？很多时候买楼花，买楼花意思就是给了 5%、10% 的 down payment， 那么这一层楼呢就未见到的，只可能见到个地基而已，那么要起好的时候呢，你然后才知道啊，原来这一间屋是这样的，方向原来是这样，或者周围的环境是怎样。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买屋可能所遇见的事情，但是若果在古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买地买屋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经过你详细的考虑之后，一段的过程，你一早已经是看清看楚， 你知道晒嗰度究竟啊前面后面有咩遮挡啊，或者有个方向系点样啊，开唔开扬啊，向南定向北啊？你买当时嚟讲，你买嘅时候你知道晒，咁呢度仲话点啊？啊，已经买咗噶咯喎，我买了一块地，已经买咗，即系话咧，你俾晒钱噶啦，你而家仲睇咩啊？俾晒钱啦，冇嘢好睇噶。所以变咗咧，其实就系话咧，你买之前已经知道晒啦。而家你系再去睇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嘅藉口。呢个藉口就系话咧，你唔想参加呢一个嘅筵席。呢一个就系唯一嘅解释。而第二个嘅理由系点咧？第二个理由就系话咧，啱啱又系买咗五对牛，买咗五对牛咧，去试一试，睇下咧有冇个铺牛力，睇下啲牛咧够唔够力。以前买牛咧就一对一对咁买嘅，就唔系一只一只咁买啊。咁啊，因为你要即系两只牛咧，就一齐爬嘅时候咧，先知道佢咧系咪同步伐啊。咁啊，嗰阵时买牛咧就系话咧，你买一对一对，然后咧就喺嗰个嘅市集嗰度有一个嘅地方咧，你就去真系试下个你买嗰对嘅牛有冇个铺牛力喺度啊，行嘅时候。是不是同一步伐，你要 check 一 check 这些东西的。因为若果不同步伐呢，真的正如所说的耕田就耕不到。所以买牛之前呢，你买那对牛之前，你五对牛之前呢，一定是已经试过。好像你现在买车这样，你买车你一定是怎样试一下个马力，试一下这个车呢究竟啱唔啱我嚟到去揸？咁你试车之前你俾咗钱未噶？乜梗系未俾啦，俾咗钱你嗰架车属于你试都唔使试啦，系嘛？咁即系话咧，你未俾钱嘅，如果你试车嗰阵时候啊，到你买咗你俾咗钱啦，即系话你买咗啦已经。你买咗，好似你买咗车嘅时候，你买咗俾咗钱啦，你冇事啊，都唔使事啦。咁你买一样系呢一个情就话，嗰五对牛你已经买咗啦，你而家根本试嚟都冇用。咁即系话咧，第二个亦都系同样系好明显系一个嘅藉口。咁然后第三个咧，就系、是、另外一个话啦，啱啱娶咗老婆，所以对唔住 ，sorry， 唔嚟得。啊，咁啊呢一个咧。这个更加没礼貌，即所以不能去。所以正话那个都说准我、是辞去，即是说呢 sorry， 即是 有一句 sorry 都有一句的，之前那两个这个没有的、即是说呢这个呢就没什么礼貌、娶老婆、娶老婆带晒、究竟合不合理呢、我都知道其实首先你娶了老婆不要紧的话同老婆一起去咯。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你娶了老婆，不是说娶了老婆你就从此失去自由，你可以呢就去完参加那个婚宴之后再回家陪老婆咯。第三就是说呢 你娶老婆，就是说娶老婆你不是当时那一天才决定的嘛，你可能一个月几个月之前你已经决定了娶不娶她，娶不娶这个的姊妹、不是即刻的。好像呢我在 Calgary 的一个的外甥女呢，她呢就去年暑假的时候呢已经通知我了，她说今年六月呢她就会结婚、所以呢我一早已经计划了六月的时候呢就会去参加她婚礼、机票都买了、不会到时到后才通知的。所以第三个被邀请的这个人呢，那个的理由也都是不成立，也都是一个不合理或者是拒绝的一个的原因。整个的比喻正话所讲，其实 是最可惜的最可悲的，就是在21节去到第24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一批的宾客， 被邀请的一班的客人，原本他们可以去参加这个我们叫做尼赛亚的婚宴，尼赛亚的筵席。一个本来这位的主为他预备了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的宴会，但是因着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不去。另外原本有一班呢是没有被邀请的，原本是一班不配的人，他们可以来到去参与，是被神来到是邀请，而他们也是很珍惜这个的机会去参加了这个的筵席。其实主耶稣用这个的比喻，我们以前我们都听过，就是说主耶稣这个的比喻就是说提出这个的救恩是从原本被他所拣选的选民当中就延伸到去外邦人的身上，包括你和我今天都可以认识这个的福音，得着这个的福音。很简单一段的经文，我们都明白究竟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说，若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到底对我们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些什么启示呢？有些什么的学习呢？在当中我们可以，我相信在这个的比喻当中其实有两方面我们可以学习。这两方面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了灵性上面那个的成长，那个的追求。我们首先要明白在刚才那个的比喻里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呢，我们一个人，我们忙着去为自己那个的职业，为自己那个的业务，好像这个的买了一块地的人一样，又或者好像另外一个做投资的买了五对牛这个的人一样，这些都是正常的，这些是啱嘅，神并冇话反对我哋去做买卖产业嘅投资，冇即系话我哋咧做生意系唔好，完全冇，圣经里边冇咁样讲过，更加唔会话咧你夫妇嚟到相处一齐嘅多啲时间系一件错事，冇讲到，相反咧就系话咧神要我哋喺家庭、喺工作、喺教会、在事业、在康乐、在社交、在侍奉上面，各方面不同的层面上面，我们要有一种的均衡，一个均衡的生活，一个均衡的人生。这些其实正话所说的所有的事情，无论你是事业、在社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投资、在你的康乐、在你的社交上，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重要，每一件事都是重要。但若果我们只是懂得去计划，若果我们 是不晓得做一个均衡的安排的时候，以致让这些的事情，正话所说不同的事情来到难阻挡，难阻挡我们去跟神的关系，难阻挡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灵性上面的成长。第二方面就是说，是提醒我们不要不经意的来到是不断追求在物质上面那种的欲望，或者在不同的层面上面我们所谓的成功。基督徒我们要在平常的忙碌生活当中，我们要有智慧来到是学晓什么叫做是知足，什么叫做是节制。我们不要让一些所谓叫做贪念， 又或者是要赚多些，要拿多些，来到去占据了我们那个思想。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些的欲望，这些的是所谓叫做是成功，会是一个无底的深坑，让我们一路一路的跌下去。我用是在苏联，是以前有一个大文豪叫做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呢，他讲过一个的故事作为这个的结束。这个故事就是说呢，一个人需要多少的土地呢？这个托尔斯泰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呢，在当时那个的前苏维埃联邦，即是前俄国那个的时代呢，是有一个的农夫。这个的农夫呢，他去到一个的城市的里面来到是买一个的地。这个农夫去到一个城市里面买一块地。这块地是有一个特别的交易的方法。就是说呢，你给1000卢布。1000卢布，然后在朝头早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跟这个的是大地主来到订立这个契约，给得1000元。然后呢，契约是怎样呢？就是说日出的时候，你就一路行，行到日落的时候，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你的，1000卢布。咁啊，你由日出到日落，你行到几多，嗰啲地方就系你嘅。只不过唯一一个条件就系话，你一定要喺日落之前，个太阳落山之前，你要翻嚟原本个位置。哇！我哋真系发达啦，即系你行几多系属于你噶。俾1000卢布，咁呢个农夫咧，咪梗系咩啦，系嘛？落定啦，俾1000元。1000卢布，咁啊，然后咧喺之前嗰一晚咧，佢已经谂啦，即系点样行法，即系食多啲嘢啊，咁啊啲体力好啲，就第二日咧行多啲。咁啊，太阳一出嚟嘅时候，啊咁俾1000元啦，咁啊跟住就行啦，哇，一路行，好开心，因为咧佢行得好快。咁啊，到中午嘅时候咧，哇，已经行咗咧唔知几多亩地。好多地方，其实如果佢翻原本个位置嘅时候咧，好多地方系属于佢嘅。咁啊，到中午嘅时候咧，佢谂住都翻去噶啦，啊稳阵啲，就日落之前我翻去。但系咧，行到去中午嘅时候，一见前面，哇！一个好靓嘅一个嘅有水嘅一个湖，啊一个湖咧，咁啊湖景嚟嘅，哇！咁靓嘅湖，梗系要埋佢啦，咪一路行嗰个湖。咁啊，行完嗰个湖嘅时候咧，哇，都两点咯，啊两点咧，翻去咧都有少少问啦。咁啊，谂住咧转弯就翻去，一转弯嘅时候，发觉前边咧就有咩啊？哇，有一幅好靓嘅草地，但系呢幅好靓嘅草地咧，就即系证明咧嗰个嘅系土地系肥沃。咁咧又唔舍得啦，又一路咁啊，行到呢一块嘅草地，咁啊真系啦。差不多了，4点了，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呢，一望，举头一望，咦，在山丘上面呢，又有一个地方很漂亮的。那想了，哎，走埋这个也好，第时呢，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起一间屋，那么怎样，在山丘上面就无敌湖景啦，什么都看晒，四面没有遮挡，那么又走埋上去。哇，那么真是了。好问水啦，咁啊呢个人都知道啦，啊咁啊真系一路嘅跑翻，由嗰个山丘跑翻落去，就翻去嗰个嘅原本嘅出发嗰个地方。翻去嘅时候，一路翻去嘅时候咧，其实跑得好紧要，气馁气喘，咁啊差唔多咧去到之前喺嗰个嘅仍然好远嘅地方咧，佢真系好攰，好攰，佢真系要坐低唞唞。一坐低唞唞嘅时候咧，佢知道咧唔掂啦。咁但系咧喺好远嗰班人咧，就一味大声嗌啊，一味入手，你要快啲啦！唔系，如果你个太阳落山噶啦。咁呢个人咧，最后就点啊？鼓起勇气， 最后呢那道力呢就听到那些声音来到是向他去喝彩的时候，希望他回到去的时候是用他种力尽量回到去、真的回到去了。但是回到去的时候，突然间在那些人的中间啵一声跌了下去，跟着呢就口吐白沫。咁即系话咧，佢俾咗咁多嘅努力，啊，俾咗钱嚟做定金，佢最后尾所得嘅地方有几多咧？就是、6×4尺，啊，即系嗰个嘅埋佢嗰个嘅坑，啊，一个坟墓6×4尺。其实我都知道，好多时候我哋所付出嘅，我哋去追求嘅。我是想得着的，其实可能最终都好像这个的农夫一样，一无所有，完全的失去。求主都帮助我们，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做一个在灵性上面去不断成长的基督徒，我们更加可以学得识什么叫重要，什么叫次要。次要的意思不是说那些东西是没有用，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这些东西当跟神去比较的时候，立即就知道那样东西不及得神所给我们那种的福分，这一种就为之次要。更加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次要的东西是短暂而不是永恒，唯有认识基督，唯有你行在他的心意当中，唯有你明白他那个旨意，这一样才是最重要，这一样才是你和我人生最高的 priority。 更加我们要防止我们那些那种的因此那种的占有那种的欲望，也都是小心我们在那个的成功的里面不断的追求这些东西，也都成为绊倒我们的人生的一些障碍物。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去祈祷。求主来赦免我们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晓得怎样来到去安排我们的时间，以致在不同的日子里面，我们都是顾此失彼，我们更加可能对主你有冷淡，我们有后退，以致我们失去了那种属灵追求上面那个的心。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都是被世界的事物所同化，更加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忙而不乱的一个的基督徒，帮助我们晓得去分辨哪一些是重要，哪一些是次要，以致我们每一个在你的面前都是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得着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预备不同的福分。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我们是将我们，若果我们说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来到去交给神的时候，个原因就很简单，就是这一位的神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来到舍去他的生命，摆上他自己那个宝贵的生命。就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到去一同来到去守主餐。